为何此刻尚流露着徘徊？为何现在仍然要相会？为何此刻望尽了往事缠绵，想往事通通化作飞灰？为何此生骤然易走难回？为何现在仍然说不悔？为何此刻仍是你已经无言？只盼望今宵再聚千回。为何为何望向我？我说我已经攰，抹串泪当天便烟灰。为何仍然相背？为何为何尚要我再次送你机会？每个梦终于便烟灰，为何才来追悔？ 多謝。